安全案件时具约束力，与他们审理其他类别案件并无异致。房委会宣布因应疫情的情况，明天开始出售绿表自居计划单位2020-21全部选楼环节暂停，直至另行通知。受影响的申请者可以致电房委会销售二线2712-8000查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广阔云带覆盖该区。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雨同薄雾，听朝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6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24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1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6跌5.2，阿里巴巴119.1跌8蚊，美团232.8跌5.2。盈富基金24.8跌2.6，中国移动52.3升1.05，京东集团289.2跌17蚊，中国平安65.45跌5毫，华宝国际4.86跌9.66，恒生中国企业87.64系跌1.36，快手85.25跌3.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6，英镑10.545。瑞士法郎8.537，澳元5.573，加元6.186，新西兰元5.22，欧元8.8164，每百日元对港元6.8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0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8点，升66点，港金报1710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73美元。卖出184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交通都开始繁忙，东行的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赤柱方向，现在近住香岛小筑一段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过了深水湾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马料水的创新路因为强木工程，现在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的创新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整理分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桥面去旺角，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06，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 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的梦想是想做歌手， 多一个机会去试下自己有嘢同冇嘢。 我就想试下转换一下考到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的原因是这个 program 的名字吸引了我。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属于次世代另类乐团 Chai， 他们推出全新的作品，日语叫做 Marugodo， 完整的爱，是由岸井雪乃加上高桥一生主演的日剧《不能相爱的两个人》主题歌曲。调皮捣蛋的风格令人很快脆就可以进入乐团的音乐世界。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hai， 完整的爱。这对组合是由双胞胎 Mana 加上 Kana、 Bass Yuki 以及鼓手 Yuna 所组成，将可爱粉红的形象深深打落大家的脑海入面。日本流行榜推介的歌曲乐团 Chai Marugodo 完整的爱。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1月24号星期一，骚动音乐。 你做乜今日咁好唱口呢？ 因为个人有啲攰， 所以要提神一下，系嘛？你就帮好多听众提咗神啊，吓到醒咗啊！ 骚动音乐。咁啊，今日因为早起身就去咗同一个朋友食 lunch 嘅。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 lunch 係幾獲益良多，因為傾咗好多偈啦，即係都識咗一段時間，好少坐低大家即係傾偈嗰啲咁。 OK， 咁然後喺個過程當中呢，另外有一個體會，好想今日喺度講嘅， 就係、是、分享啊， 就係、是、 而家你长大咗一啲嘅性格或者一啲做嘢做人处世嘅特质咧，其实可能系受你童年嘅一啲嘢所影响到。咁呢个就大家成日都讲噶啦， 系啊，好正常啊呢样嘢。 系啦，咁但系一个好确实嘅例子，有时未必即刻讲得出噶嘛。咁咧今日就同我朋友倾下倾下，先发现哦系，可能关事。咁首先讲咧嗰个表征系乜嘢呢，就系、其实我系一个中意听人讲嘢多过中意我主动去讲。嘅一個人嚟嘅， 係 即係識新朋友啊，或者去一啲圈子，或者總之多啲未必識嘅人啦、我通常一個做法就係我會聽先嘅，同埋我會唔出聲住嘅。咁我一路都諗住應該都關嗰啲不安全感事啦，就費事亂講嘢，睇定啲先。 OK， 我覺得係有一部分係嚟自於咁樣嘅。 OK， 咁但係呢個世界都總會有啲人係會，哇！無論去到邊度咧，都可以咁樣就可以 連珠炮法同人。好 social 咁样啦， 系啦，咁应该系有一啲嘢令到个人塑造到系一种咁样样嘅性格。咁、今日讲同我朋友倾，我就讲翻自己细个嘅时候， 因为几细先大概 中学啦，讲翻系啦，中学时期，因为喺中学基本上我中一至中五啦， 都系高噶啦。 唔系我中四先开始高、oh, okay. ，by the way， 身高呢啲嘢呢个比较厚啲嘅。我中一至中五咧，个人都系偏向接啲嘅。因为一入到去中学嘅时候，冇一啲原校同一间小学嘅朋友升上去啦。 我想问多一次 ，sorry， 你系男校噶嘛？中学嘅时候 ，OK， 咁所以喺小学同我一齐升去同一间中学嘅同学系冇嘅，即系入到去新嘅环境咧，全部都系新认识嘅人。 系， 再加上其他嘅同学自己咧，已经系一 group 一 group 有一个圈子，可能一齐小学 升 上 嚟啊，咁跟住佢哋已经好熟络啦。咁令到我就有一種好唔自在嘅感覺， 又唔知可以去邊一個圈子度玩喎、 啊。人哋識咗咁多年，好熟噶咯，我都唔識嘅，咁即係 outsider， 咁就唯有咁唯有唔出聲。 咁但係你學校又冇一啲係同你一模一樣，都係好自己一個，冇其他同學仔一齊升上嚟嘅咩？ 都會有嘅，點都會有少少嘅，係啦。咁但係又未必 connect 到啦咁、快。咁因為我自己已經超級先保護咗自己啦嘛。咁咪唔出聲，就喺度睇人哋點樣樣交流啦， 佢哋好開心啦。 因為你喺小學真係嘅，你小六嘅時候你學校最大，然後去到中學變咗最細，真係會有呢一種嘅落差。咁再加上嗰個讀書環境變咗英中之後，好多嘢要適應，咁都好唔習慣啦個人咁。咁所以就鍾意即係睇人哋講嘢 ，sorry， 聽人哋講嘢，睇人哋眉頭眼額，安全地。先至會出牌，先至知道哦，咁樣講應該冇事嘅，咁樣咧應該先至係最適合嘅。 OK， 咁所以變相係一啲好長嘅時間，我都要處於一個被動啦、觀察啦嘅一個人。 咁都符合你平時嘅，即係你通常都係咧喺一個圈子入邊，你要講起嘢上嚟又唔係完全溝通唔到，但係我都會感覺到你係喺一個好 play safe 嘅狀態底下同大家去傾偈。我係同你啱啱調翻轉嘅，我細個咧就係嗰種口沫遮攔，即係用口沫遮攔嚟形容嘅小朋友啦咁樣。咁佢去到長大嘅階段咧，一路都覺得啊，其實幾得意啊！呢種口沫遮攔嘅性格會令到好多同學仔中意同自己玩啊。咁一路都唔覺得有問題，最多都係俾啲大人鬧兩句嘅啫。咁啊，冇乜嘢啊，俾大人鬧兩句好正常啫咁樣。咁去到大下，真係出嚟開始做啲暑期工啊，真係啲朋友仔開始個年紀開始大翻少少嘅時候咧。咁啊，試過出事，就係因為太過口沫遮攔，令一啲真係同自己識咗好耐嘅朋友，突然間會有個脾氣發出嚟嘅，即係會同你唔 friend 咗，或者可能佢突然你會 feel 到佢疏遠你，咁嗰一下就知，死啦！原來呢個口沫遮攔嘅性格唔係可以一世都係咁樣嘅喎，咁我到而家咧。就開始同你一樣啦，就係去到一啲嘅場合，我都係會好 play safe 嘅，我都係會都係觀察一下人哋講啲咩，然後自己先開口講嘅嗰種嚟嘅。 係，因為點解會無端端講到呢一個 topic 就係講起工作咁，跟住就即係做電台或者做主持點啦，咁亦都提起我以前有前輩教我去做呢個行業咧，其實最重要咧係聽人哋講嘢。多过你自己讲啲乜嘢，咁但係好得意呢一样嘢对于我嚟讲呢係容易嘅，因为我由细到大都接㗎嘛，所以我係習慣去听嘅。 但是我不识的就是主动地去 express 自己啦。 啊， 是不是很难相信呢现在这样听的。 可能不识你的人不觉得你是这样的。但是我反而识了你一段时间有时我都会观察到你有这个的状态的。 咁另一个极端就是有一些人他很善于表达自己。但是他未必懂得收回或者去做一个聆听的角度， 嗯， 这个就是另一个极端，那我就处于了另一个极端， 嗯， 所以以前辈教落话要聆听人，我觉得聆听真的没问题，听而已，听是什么？不用出声，你要出声我反而就怕 了，你最多都是自己在入面脑入面自己思考一下，就算你思考那一下一下子的方向错了都没问题，你这个思考可以修正回，是 啦，是 啦，但是即是的，有时口快快呢就容易出事嘛， 是啦，通常就思考到一个位置你觉得是安全了， 嗯嗯， 就出牌， 是， 但是我这种的极端就是一路思考到永远都不会找到一个所谓觉得安全的 moment 去出牌的。 是 那变相个人咪内敛咯，会觉得。 是。 那这个就以前我就觉得真的小个的时候那段时间长期都是这样，很喜欢观察人啊，看看哪些同学受欢迎，然后模仿他讲的东西，模仿他做的东 西。原来你个人这么有机心的。 可不可以用机心这个字呢？都可以的。 可以的。但当然这个机心不是讲一些心底不好的机心，即只不过知道哦，原来我这样做或者咁样去讲嘢，咁样去模仿我同学仔，大家会鍾意我多啲啦，咁样咯。 跟住升到，所以升到上大学嘅时候，我就会模仿返喺中学年代我印象之中一啲喺社交场合好叻嘅同学。 嗯嗯， 我就会幻想如果呢个 moment 佢喺度，佢会做啲乜嘢，讲啲乜嘢， 哎呀， 然后我就会做返佢嗰个角色。 我开始怀疑系咪每个人都会有个咁嘅阶段嘅呢，因为我曾几何时都有一段时间系好鍾意模仿返某一啲嘅朋友嘅，但系我又同你调翻转，你系模仿一啲好 social 到嘅人啦，我系模仿一啲咧好书卷味重嘅朋友啊， 即系本身 简单嚟讲好扮嘢，简单嚟讲就系好扮嘢，本身嘅人冇乜书卷味，咁所以为咗增强自己嘅气质咧，即系嗰阵时开始兴嗰啲咩文青嘢咁嗰啲啦嘛，咁然后为咗增强自己嘅气质咧，就好刻意咁样去模仿嗰啲朋友仔啦， 即系入都攞住本书但系唔睇嘅， 系啦系啦。跟住然后配副眼镜，又突然间要换翻副幼身少少嘅，或者嗰阵时兴紧粗框咁嗰啲，即系就会有啲咁嘅情况。或者有时讲即系以前写 message 好兴咧，唔知好做作咁样，要懒系好优雅咁讲说话嘅，会有啲咁嘅嘢咯。 所以我突然之间今日晏昼倾完就觉得啊，唔知关唔关事，即系有权唔系嘅，但系我 relate 到而我觉得 make sense。点样细个影响到而家嘅自己？呢个可能系其中一旧咯。 但我同时间你讲起呢样嘢咧，我又有样嘢想调翻转去讲，就系我发现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系一个好有耐性嘅人，到大个发现自己嘅人啲耐性越嚟越差。 哦， 即系 我有啊，都有啊， 系咪啊？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就系啱啱你头先所讲嘅嘢嘅一个相反。例如系以前细个咧，我可能会好有心机我用一个最简单嘅例子，呢排大家都喺度玩 Wordle 啦，系咪先？以前咧，比在我系后生嘅时候咧，我玩呢啲嘅话咧，我系可以用一日时间去慢慢谂，即系 solve 咗嗰个 puzzle 去嘅，即系。点样嗰、那个字点样砌点样谂点样查字典， 一定要谂到。 系啦，我一定要靠自己嘅能力去 谂到 去破解到嘅。咁但系例如呢两日啱礼拜六日咁样啦，自己喺一路出街做嘢嘅时候偷少少时间喺度玩，咁你呢个冇所谓噶嘛，系咪先？咁随时都玩得嘅时候，我一路喺度谂，不停一路出街一路搭车嘅时候，就系咁谂钻研嗰个 puzzle， 我就。一路都谂唔到，有时真系棘咗喺个位，然后我就决定，算啦，唔谂啦。即系我会学懂放弃嘅个人， 哦、 但系同时间系冇咗以前细个嗰种好有决心，我要解决到呢个问题先得嗰种耐性。而家大下发现，有啲嘢解决唔到，都唔系有啲咩咁大不了啫，咁咪唔解决咯，咁 咯。 我分析自己。嘅有个原因嘅，我真系好中意分析自己，唔知点解。我分析嘅原因系因为时间有限、以前细个嘅嘢，时间一下即系比较多时间啦，冇咁多逼住嘅嘢要做啊 ，schedule 冇咁密啊，压力唔算好大啊。咁每一样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闲情日志，花时间落去 去做咯。 系系 咁，但系到而家大个 太多嘢要谂， 太多嘢要处理嘅时候，每一样嘢个耐性就会相对地低啲，即系好追求快咯，啲嘢要 系啊系啊。 咁同埋你习惯咗而家啲嘢好快，你电话搵嘢嗰样咧，你嗰个速度要求高咗嘅时候，每变相投放喺每一件事情上面。就短咗啦，即系因为我点解会有咁样嘅察觉，系因为对屋企人嘅耐性系最明显嘅，即系呢排之前节目咁，我多啲时间喺屋企嘅。对于阿 爸会问下啊个电脑点整啊，个喇叭个蓝牙点样连啊， 系 呢排多时间喺屋企去慢慢处理一啲嘢咧，我会有耐性去解答噶。 OK， 但系之前冇嘛，喺屋企瞓醒就做嘢，够钟咪出门口咯，出门口翻到嚟咁夜晚就做嘢，跟住就瞓觉。你冇空间俾自己喺屋企休息嘅、除咗瞓觉嗰一刻，其他时间你都排好晒啲嘢要做。咁所以佢任何一个嘅问题，就係会打乱咗我做緊嘢嘅嗰个 schedule 啦。 所以就会觉得好烦厌啦，有时 候。係啦，咁你自然嗰个回应个耐性咁咪差咗，跟住就会态度冇咁好啊咁。所以系我自觉嘅位囉。 我而家都学习緊去摆低一啲呢啲嘅性格或者冇耐性嘅脾气，例如即係我最近呢，我跟我老婆去帮啲猫猫狗狗冲凉。咁我觉得是对自己一个训练嚟嘅，因为你对住动物是冇得冇耐性㗎嘛。同埋呢即係好多时候学你话斋啲点解冇耐性，就係因为你个电话不停响，不停有人搵你做嘢。可能你做緊一件事嘅同时，你有第二个电话响又叫你做第二件事，你个人就好冇耐性。我去帮啲猫猫狗狗冲凉嘅时候，我冇办法去接触到我个电话。我只知道我面前只係得一个 task， 就係令到佢乖乖地冲完个凉，吹干佢啲毛，搞掂。咁我就發現，咦係，原來點解我可以喺呢個過程入面咁有耐性嘅呢？點解我平時唔可以係咁樣樣嘅呢？所以原來係專心做一件事嗰個重要性係有時係幾高嘅，我覺得。 幾高同埋好需要囉。 係呀、 啊。通常係呀、啊、我人生平時做咩，就係每日喺度分析緊自己啲行為。 就嘥曬啲時間啦。 做乜咁樣。但係講到自己一啲過去，真係呀、啊、即係嗰種不安全感啊。特别是对人的时候，相信你都可能经历过，同埋有属于你的原因去保护自己。 智慧，爱仍硬朗，谁胆敢亲你一阵？怕会被咬，才将出自针。永远在防御网，连关心者太亲近。怕最后伤口比较深，内在那种脆弱，你怕我识穿你眼神乱真，才变作凶猛族群。谁讨厌先讨厌他，谁怕闹他，双方要拥抱都有重吧，动物直觉再劫吗？谁抛弃先抛弃他，谁欺诈先欺骗他，不安刺穿你所有心法，问候亦真得那么假。将你攻陷，抗拒被爱，宁愿先脱身。智慧，爱强爱远，才率先刻意挑衅，怕泄露一刻趁接近，是害怕得过分，要以你作为护荫，哪个敢抱紧？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 所有心花，别暴露倦确的你吧。前世片段连你的一身警觉性，算怕被爱成为精他先分化他，交心你早已摆设关卡，就是没法相处吗？谁恐吓先恐吓他，谁针对先针对他，青筋你先放松好吗？只再地讲一句真话。 他的这首派台作品都是探讨自己的不安全感，他名字是安俊豪，由他新派台歌叫做《刺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8宗属于本地感染，包括5宗暂时找不到源头，24宗与其他个案相关。葵涌村的确诊和初步阳性个案累计至到210宗。葵涌村多69宗个案，27宗与日葵流有关，影葵流有33宗，雅葵流2宗，千葵流、碧葵流、郁葵流、春葵流、夏葵流、白葵流、绿葵流各增1宗个案。邻近的大窝口村富强流除了早前1宗确诊，亦都有1宗初阳个案，是楼上楼下和方向单位怀疑有直向传播。黄大仙豪苑第一座亦都有2宗确诊个案，亦都有1宗初阳个案，亦都属于医单位，其中1宗个案怀疑最新购买仓鼠。5宗暂时源头不明个案包括英皇佐治五世学校何文田分校一名学生，住在东涌蓝天海岸第6座，平日有到平台玩。一名53岁住葵芳村女患者，怀疑属于 Omicron 个案，平日有去葵涌广场和新都会广场。另外有一名荃湾花园荣华阁居民，黄大仙豪苑一名75岁居民，同埋一名在黄大仙任职发型屋的49岁女士。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下午到大窝口村富强楼调查，袁国勇联同卫生署人员等全部身穿保护衣进入富强楼了解情况。葵涌村出现爆发，邻近的大窝口村富强楼先后出现感染个案，初步列为源头不明。政府朝早完成大埔口村富强楼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150名居民接受检测。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说，试图威吓审理2019年社会事件或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或者向他们施以不当压力，近日继续有增长，强调这些行径是对法治和司法独立直接和公然的冒犯，必须予以谴责。张举能出席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致辞的时候说，欢迎对司法机构和工作有益以及具建设性的批评，但是若果并非建基于客观事实和理性讨论，只是空凭臆测，出于政治倾向或地缘政治考量，对促进香港法治或保持司法独立毫无裨益。在未弄清案情事实或者没有了解法庭裁决理由，任意批评法庭裁决既是空洞无据，亦都毫无意义。 他強調，試圖威嚇法官或者施壓的行徑對法庭工作沒有絲毫影響，法官一如以往秉行公義，因應席前證據的強弱和適用的法律裁決，是法官的工作，會堅定不移履行職責，無視任何威嚇。他又說，當局已經適當加強法院大樓的保安措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晚間有一兩陣雨和薄霧，聽朝清涼，最低氣溫大約16度，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聽日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星期六晚上氣溫顯著下降，星期日至農曆新年假期相當清涼。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啊。港岛呢个深水湾嘅香岛道咧，因为有坏车事故啊，近住香岛小竹嗰段嘅香岛道咧，而家来往方向都系比较挤塞噶，亦都影响。淺水灣道西行線近住香島道迴旋處咧，而家都係塞車啊！龍尾去到海灘道附近，香島道近住香島小竹一段咧，因為有壞車阻路啊，現時一帶就比較多車。淺水灣道西行線近住香島道迴旋處咧，都係塞車啦，龍尾排到去海灘道。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嘅龍尾喺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近馬會灣位。红隧九龙入口即收费广场稍微多车少少，东九龙走廊过海几好嘅，尖沙咀线就比较繁忙一啲啦，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住东港中心。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现时港岛中区嘅花园道上行近住马纪仙峡道一带咧比较塞车噶，龙尾排翻落去金钟道。九龙咧就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大多车，龙尾去到喇沙利道。新界葵涌的上角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啊，咁啊近住呢个日葵楼外边嘅一段上角街咧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和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给拖欠供款额 5% 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了。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号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自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也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火？ 波成，如果你发现同对方是属于不同世界的人，你会怎样？ 如果同对方是来自两个不同世界，那我觉得有时都不需要强求，保持适当的距离，间唔中咪幻想一下对方喺自己生命当中点啦。 夜夜月台上对望，竟然笑痴漫，将彼此那影迷，但是又从未约会。热情聊天后，谁亦从未无赖。一出大会自制，二人甜蜜偏偏不费气。 比真正约会更以为系， 月夜未曾越美丽。 讲到敏感处，又绕开那主题， 火花闪过又出世。 一切如宝石，不买就先放低。 只恋爱太浪费，所以尚有好有趣。 还情愿于秘密时空就发誓， 谁人又了解这一点零碎？ 天底最美默契， 一双手不知世俗说礼， 对望未大污秽， 然而下想爱澎湃。 前面天气梦想不算无赖，所唱那剧情让我藏在心底， 在我小宇宙 何妨做火最亮行星。 原来过客轮要 轮眼被人改 动，另外最好无关系。 吻过你 难道会温柔吗？细看佢骤眼的美丽，同上一声更陌生， 剩下两寸害羞的身体。 谁人又了解这一点零碎？温馨得不沾世俗说礼， 我那里你是个天堂。 无论你哋各自站喺自己嗰边嘅月台，隔住一条路轨望住对方，定抑或你哋就系列车本身啊？每一次净系轻轻擦身而过，大家都会安守本分喺自己嘅位置。听我有薛凯琪同麦浚龙合唱嘅《月球上碰面》。 Staring out to empty space, haven't seen the soul for days. Trying hard to be strong, but everything feels wrong. Even getting off the bed, to make a step for me to take. What's the point of this song? Even in those you're gone. It just happens such an innocent way. The smell of rust in the rain. Hearing something you would say before I know it, I'm triggered. Don't wanna be this way. But it's crashing like a wave after wave. Hits me again and again, worse than a physical pain. Wish I could stop being triggered. But this never-ending heartbreak's got me triggered. Feelings I just can't find. So triggered. Toss and turn all night. Got me triggered. Feelings I just can't find. So triggered. Toss and turn all night. Somehow I just gravitate to the ones that never change. Maybe that's all my fault. I'm thinking we could get along. So I try, I medicate. Keep all my love in the haze. Turn the memories off. I don't care what it costs. It just happens such an innocent way. The smell of rust in the rain. Hearing something you would say before I know it, I'm triggered. Wanna be this way. But it's crashing like a wave after wave. It's me again and again, worse than a physical pain. Wish I could stop being triggered. But this never-ending heartbreak's got me triggered. Feelings I just can't fight. 新收到张敬轩的新英文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Triggered。 Staring out the empty space。 有一种夜晚自己面对自己去清空自己思绪的一个状态，当有时要面对自己的过程可以是很痛苦的。 不呼吸多少丢失绝对的要温谁攀过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追逼我终于沾湿汗我 Baby 心 Baby 心永不变的标志干边干边不想被称得意 K-POP K-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天做先算应得，几多次先逼我屈膝，几多生死先我哭泣，几多苦笑声我抑郁，变一火动物，进入大路，变身火动物，逐步每步，以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自我力量用力受，证明和寂寞尽力受，留言和辩论落力数，台前和幕后合力数。落叶落尽尚在数，继续数，要命数，亦百度，内心无热度，看镜里似有线暴，在对抗烟吐露，我看到心灵藏蓝图，紧急出口已看到，如何难逃？社交平台疲劳，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再回望十岁旧时肥仔，方知爱接返童年时，追寻何时？欺凌何时？再寻回一条门时，解开伤口，细意探视，永我顿用力做，怀疑和懦弱尽力做，灵魂和内脏落力做，童年和现在合力做，孤独那幻象幻灭尚在做。 听下呢首由姜涛嘅作品，叫做《镜中镜》。 谁独对镜中空虚？谁迷惑镜影作祟？一镜在前的恐惧，一镜后遗的眼泪，双镜对叠无限敌对，也是我自己。 由19年的明日花开始，经过花的系列、秋渠系列和海洋系列，来到最后一首叶落冰川。他的专辑也今天推出了 The Dark Light of the Soul， 他是泳儿，有这首派头歌叫叶落冰川。 冷的风逐渐侵蚀暖的心，學習逐漸晶瑩，為何熱帶未有熱帶的秋意和春色，期待就到未到就到下半生的節慶，是我敢相信奇蹟，若是天地無奇蹟，然而生命是奇蹟，葉落在冰川中，迎面极冷亦会极暖，只需要谁祝福。 去来清空，存在在边就撑在边，将心身再拥抱。茫茫白雪就吞白雪，想起你，就算白不愿你想起我，为不亦光着你穿中照我，再冻的不。再冻的不怕冻，还热血的不冻， 预估一下听日的骚动音乐呢，将会有泳儿来到介绍他的新歌，同时同大家回顾一下过去三年这几个系列他的感受是如何呢。花开沟渠叶落冰川，究竟下一站是去哪呢？有没有想过可能有些成分随着雨水上升到云层当中？ 晒 XT 啊，同埋 Capitime 合作嘅新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Cloud Nine 啊。今个星期三啊，松音乐都有佢哋两位出现介绍呢首作品嘅。先听一次六点钟新闻报道， 返回工作岗位。至于另外两名同场嘅官员，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同埋入境处处长欧家旺，据了解将会按原定计划喺听日上班。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科连科表示，注意到美国决定让驻当地使馆部分员工和家属撤离乌克兰。乌克兰认为美国有关决定是为时尚早。尼科连科强调，美方的决定不代表美国大使馆的所有员工现在都会离开乌克兰。又指重要的是必须清晰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并保持冷静。较早时，美国国务院授权驻乌克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以自愿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家属更加必须撤离。美国指责俄罗斯继续试图破坏乌克兰国内稳定，危害乌克兰公民和居住在当地外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雨和薄雾，听朝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港岛大潭道去赤柱方向咧，近住大潭水塘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大潭道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挤塞噶。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就喺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潭水塘有意外。而家来回方向交通都系挤塞。咁至于较早前咧，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而家去龙翔道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 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阿欧，办准年货未啊 ？Kitty 一早整好晒啦。 小白，利是准备好未啊 ？Barbie 一早搞掂晒啦。 咁就啱啦。 乜嘢事呢？ 我哋未搞掂，帮手整埋啊。 咁都得。 一家人唔使计，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就呢间啦， 唔使睇清楚啲噶啦， 佢又平又近，够晒方便。是但啦，唔好烦啦。 拣维修工程公司点可以咁求其噶？一于拣呢间啊！ 咁快拣到？点解嘅？ 因为佢系积安建升级企业咯。 积安建升级企业咩嚟噶？ 想知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台话你知乜嘢系积安建升级企业。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旋律的诗。So long, young girl. We're gonna live for a generation.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再一个星期一，再一个奔神 Monday Blues， 只系嚟到6:11啊！嚟到年头咧，深信好多嘅本地嘅音乐人咧，个动力好强啦，所以市面上亦都出现咗好多 synth pop 嘅作品，为大家带嚟一啲节奏。所以今日一连串的 playlist 都会带一些 synth pop 的作品给大家提一提神。而讲起 synth pop 呢，这一首作品是不能够不提的，非常之经典。今 相信大家对呢个 beat 亦都系非常之熟悉啦。系咪谂唔起喺边度听过呢？而的而且确唔少电影亦都有套用呢一首作品。首先为大家带来有阿哈的 Take On Me， 跟住落嚟有佢哋啦，女孩子要出场，外国叫 Synth Pop 啦。喺日本咧叫 Techno Pop。Perfume 嘅 Time Warp， 咩叫 Synth Pop 咧？其实顾名思义，同 Techno Pop 亦都系一样，主要系用电子合成嘅声音去做呢一个嘅流行曲啊。所以点解喺呢一个时代突然会再次翻 hit 呢个 Synth Pop？又或者可以话从来都冇老土过，系因为一开始其实呢个音乐都系朝住一个好未来感、科技感嘅方向进发。 咁當然玩下玩下咧，即係而家樂器嘅使用上亦都豐富咗好多嘅。他们是新父子乐队，你还记得那个电影演员吗？ Soul of addiction for now, 'cause I'm falling apart. Oh yeah. Tension between us just like picket fences. You've got issues that I won't mention for now, 'cause we're falling apart. Oh yeah. Passionate from miles away, messing with the things you say.Distance. I think we should rule out falling apart. Get it, believe it. You're just doing that to get even. But I picked up the pieces, just leaving for now. They keep falling apart. 来自荷兰的唱作人，他叫做 Benny Sings， 有翻唱自 Drake 的这首作品 Passion Fruit。 今天最后带给大家的单位，可以说玩的音乐类型都非常之丰富，而 Synthpop 亦都是其中一个主题，佢哋叫做落日飞车。好多时候你会发现，佢哋嘅作品未必系好主要将个 focus 摆喺 vocal 上面嘅。而 Synthpop 最初咧，亦都系有好多作品，其实都系以纯音乐为主。

就呢间啦。 唔使睇清楚啲噶啦， 佢又平又近，够晒方便，是但啦，唔好烦啊。 拣维修工程公司点可以咁求其噶？一于拣呢间啊。 咁快拣到？点解嘅？ 因为佢系积安建升级企业咯。 积安建升级企业。咩嚟噶？ 想知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台话你知乜嘢系积安建升级企业。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点样运用先最有效？有边啲地方要巩固？边啲要简化？点先可以令我哋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齐谂下点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我的梦想是想做歌手， 多一个机会去试下自己有嘢同冇嘢。 我就想试下转换一下跑道啦，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的原因是呢一个 program 嘅名吸引咗我。 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推进香港和回我们大湾区其他的城市的融合，优势互补，强强联手。 1月26号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JW 黄浩儿、Chantel 姚卓菲。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黄昏6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狮子山下好音乐》。 收放着 我哋有 J 執喺度嘅 ，Hello， 你好 ，J 執，你好。 聽咗你嘅年末感恩啦，你話你每年都起碼要唱一次呢一首歌係咪啊？ 因為我覺得好開心，我有一首屬於自己嘅聖誕歌啦，咁所以都每次都好希望可以唱到咯。其實每次一聖誕節咧，屋企媽咪就會即係整起個 Christmas tree 啊，我哋亦都會成日聽啲 Christmas album 啊，咁所以變咗由細個開始成日都好中意嗰個感覺啊，咁所以就我都 send 咗一首 reference 俾 cousin 啦，咁然之後就希望佢可以幫我做一首屬於我自己嘅一首 Christmas song。 而今次呢隻作品咧，就係即係有一啲好好嘅音樂人，就係、是、cousin 峰同埋陳永謙去同你一齊做出嚟啦。 都 係 合作好耐啦， 係啊，合作咁耐，會唔會其實對呢兩位嘅音樂人都充滿住感恩，即係陪住你一齊走過呢段路？ 我絕對係超級感謝佢哋兩個咯，因為其實呢首歌我記得我同 cousin 峰咧係好快好短時間之內即刻做好嘅，然之後佢亦都每一次我有啲乜嘢需要問佢啊，即係譬如話喺一啲唱歌比賽有啲 show， 咁就需要度一啲和音 ，OK， 跟住我係即刻 WhatsApp 佢啊 ，cousin 救命啊救命啊，因為我唔識和音，跟住佢就即刻，係啊，佢即刻 WhatsApp send。度咗啲和音就會 send 俾我，所以 cousin 係一個真係好 nice、好 nice、好 supportive 嘅一個朋友咯。 佢直頭唱俾你聽， 係啊，佢直情唱俾我聽。佢唱錄咗幾 個， 幾個 version 出嚟咯。即係嗱，你一個就可以咁樣唱嘅，或者第二條聲就可以咁樣唱嘅咁樣。咁所以 cousin 方係永遠都係好幫手嘅。咁然之後到陳永謙，陳永謙就唔使講啦，即係陳永謙真係。佢 睇住你出道係嘛？可以叫做 係啊，其實我出道前已經認識佢噶啦，即係出道前都係有啲 mutual friends 咁樣。咁陳榮謙就我真係好多嘢都會同佢講嘅，咁所以變咗佢係真係我一個好好好好嘅朋友。 咁多年睇住陳榮謙嘅歌詞，你有冇覺得自己中文都進步咗好多咧？ 其實我中文好好嘅。 咁熟悉嘅音樂人可以合作咗咁多年，都係值得感恩嘅一樣嘢啦。即係，但係我想問，同咁熟嘅音樂人，但係又會唔會反而有陣時令到 J 執會啊？我會唔會其實可以試下啲新嘢，或者佢哋有啲固有嘅想法擺喺你身上咧？你曾經有冇思考過呢樣嘢啊？ 有㗎，我覺得2021年咧係一個俾我去籌備同埋去試新嘢嘅一年嚟嘅。除咗拍劇之外，其實都一路有做音樂嘅。咁所以亦都有同一啲新嘅音樂人合作嘅，咁 <Okay. S 1> 所以嚟緊咧係會見到一啲新作品嘅。 咁又好奇下問下 J 得先，因為其實以前去觀察 J 得一路以嚟，其實都好多樣性嘅你嘅作品，即係可能有試過 EDM 嘅，又有咧啲好 ballad 嘅作品，亦都有啦。會唔會其實你一路以嚟做歌都係有一個？會揀咗自己好喜歡嘅一啲音樂類型去專心去做嗰幾樣啊？定還是其實唔緊要，乜都試下，可能 upcoming 又乜試下其他嘢咯咁樣嘅咧？ 其實我自己咧最中意嘅歌咧係未做到嘅，我覺得，因為我覺得我中意嗰啲咧，人哋未必中意咯。 係咩類型啊？ 係啊係咯， 我中意啲真係再 R&B 啲、再fun啲嘅嘢嘅。咁但係我多數唱出嚟，即係我嘅作品過去嘅作品都係一啲 ballad 啦、情歌、慢歌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其實過去呢一年咧，我覺得香港嘅聽眾咧嗰個接受能力大咗，即係 OK 喎，原來玩到嘅喎，咁所以。而家我會可以做多啲我偏向我自己中意嘅， 期待啦！真係啊，新一年希望聽到你R&B 多啲嘅作品， 好啊， 甚至乎 分啲嘅， 係啊。其實我覺得你本身嘅性格都係開心嘅，好適合唱嘅，所以我哋期待住 JW 嘅新歌啊！ 过去怀抱音乐梦想的人，一系要透过向唱片公司毛遂自荐，又或者参加歌唱比赛等等的方式，才华先至会被睇见。嚟到而家嘅网络时代，哪怕你本身只系素人一个，要透过出唱片以外嘅管道施展你嘅音乐抱负，甚至系一晚爆红，已经唔再系冇可能啦。每集獅子山下好音乐都有一位音乐好新手喺呢个舞台展现佢哋嘅音乐才华。今集登场的是 Derek 谭思恒，今年24岁的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发掘到自己对唱歌的兴趣，除了拜师学艺，更加尝试创作，短短几年间已经累积了超过40首的作品。就由莫莉和景雄探索一下这位音乐好新手在追梦路上的故事。 Hello, Derek, 谭思恒你好啊。 你好啊，谭思恒。你其实呢由几时开始才发现自己我喜欢唱歌呢？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刚刚开始学唱歌。咁去到大三的时候刚刚接到直播这个行业。咁一路唱一路唱去到而家，咁就觉得好似 OK 喎。 係，作为年青人一定有好多挑战，其中一个挑战一定呢就係呢个伤心嘅时候失恋嘅时候，係咪因为呢一样嘢所以令到你呢就觉得啊，我係时候都要创作一首歌啦。 冇错，我第一首歌呢就是因为我追不到某一个女仔写出嚟嘅第一首歌。 通常都係咁样 嘅。係呀係呀。跟住之后去到可能我写第三、第四首都是關於失戀，我情路坎坷噶都。 所以你今日揀咗張敬軒的《只是太愛你》，又是一首情歌。點解你揀呢首歌呢？ 因為其實呢首歌在我直播一開始，其實我已經喺度唱緊、嗯。然之後唱到而家呢一個年紀，我今年24歲啦，係啦，我發覺好似夠感情可以唱到呢首歌咯。 明白歌詞講啲乜？ 係啦，咁所以就《只是太愛你》咯。 小心就被寂寞侵蚀了，爱着你的快乐，我知道这样不应该，也知道你会受伤害，只是不想再让自己对你太过依赖。我明白你给的爱是真实的存在，只是我不懂得如何去爱，才会让你想离开。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爱的给你，爱你都变成伤害你，我们的爱没有窒息，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 谈起障碍，能成获伴。 人重温得更悲哀。谈恋爱都必须自爱，原来要改改，别麻木投入再装载。原来谈恋爱亦懂得退开，原来说不开为历历所爱。终止通讯，动摇别再，找个人值得我不断爱，无用怕。 好音乐，有我哋年纪最小嘅嘉宾，应该去到边都话佢系年纪最小噶啦。有上车，完全都喺度。 Hello, 你好。 听咗你嘅第一首柏莱歌咧，就系、是、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亦都应该系咪你第一次入录音室，真系录自己嘅歌嘅话？ 是啊，其实都是一首完整的歌来讲、是第一次自己的歌去录的。咁其实真系录音的过程是非常之紧张，我仲记得一入到去的时候我是不知点算好，因为我怕我会唱错歌词或者一啲技巧唔啱咁样。咁但系录多几次就习惯咗。 但系呢首歌其实都系一只爱情嘅作品嚟嘅。如果即系放喺你身上，点样去体验或者感受到当中歌词嗰一份恋爱初上恋爱嘅感觉？ 监制其实佢喺录音嘅时候都俾咗好多意见我，即系其中一个我好记得系即系最有用嘅就系真系眯埋眼咯，因为眯埋眼其实佢叫我唔好死盯住份歌词，因为你就咁睇住啲字咧系冇 乜投入唔到 噶，你一定要眯埋眼去谂其他嘢咯。咁我觉得呢个系对我嚟讲系唱歌喺台上面。唱歌都是很有用 的。入了行一段时间知道其实Chantel很忙，一路读书一路工作，又很快有自己的女团这样 去加入了。咁然后在这个时间会不会觉得啊，终于有一种原来做歌手是这么一回事的感觉出来呢？ 我终于知道 Blackpink 是怎 样的。是啦是啦，即是有没有得意的体验感呢？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圈子里面呢、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咯。即是因为跟这么多位星梦学员啦，或者跟所有的歌手啦，即是跟他们一起相处的时候真的很得意咯。同埋我很久没试过有这么大班十五人的朋友一起去有同一個目標，我覺得呢件事係好美麗咯，成件事。同埋我體會到其實做歌手真係唔容易，即係細個嘅時候我覺得好輕鬆啫，唱下歌咁樣，但係其實真係要犧牲，要犧牲好多嘢咯。 以下落嚟呢首歌喺 JW 心目中咧，系佢出道以嚟最难唱嘅三甲之一嚟嘅。原因唔系呢首歌有几高音，而系呢首歌咧带动住情绪，需要全身运气，好似做全身运动咁攰先至唱到嘅。而 JW 话当时佢录音咧真系录到索晒气，仲好有挫败感添。好在喺监制嘅调教协助之下咧，亦都成为咗佢嘅代表作之一。JW 逃生门。 紧紧锁上那一下，情绪尽快将崩溃失去知觉吧。旁人的祝福或慰问，比咒语可怕。提起打刀叫你阴影恶化，任你自闭得不肯见光，挡住了落霞。求生那意欲都忘记了吗？流眼泪被同情伤，威胁你伴侣归家。谁人听见也多么的笑话？求生出口的一线光，流过 别再哭，别再磨。大门外有东西，使你更牵挂。除了伴侣，都应该拥有工作。足吗？什开心方法太多种，对吧？为纪念太多牺牲太久，爱到哪落尘？谁知泛眼泪竟够重花？微笑就是门是打开，那困住你关卡，来临。要高声讲笑话，凭心窗口的一扇窗，流光了眼泪便能看，就翻靠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便无时间。假使再绝望分手已成定案，甜蜜与感动很难忘，怎遗忘逃离他出口的一线光，逃出了脆弱变强壮，回忆太重不知怎放，淡化了他的抱住便拥抱。